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前望母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松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是谁留下？ 旧的故地。烟雨里纷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经幡永不倦光亮。哦，趁着今年子生花正

色多 想给软

灵。